你好，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结构体及其方法的使用法门。我们都知道，结构体类型表示的是实实在在的数据结构。一个结构体类型可以包含若干个字段，每个字段通常都需要有确切的名字和类型。结构体类型也可以不包含任何字段，这样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还可以为这些类型关联上一些方法。这里你可以把方法看作是函数的特殊版本。函数则是独立的程序实体，我们可以声明有名字的函数，也可以声明没名字的函数，还可以把它们当作普通的值传来传去。我们能把具有相同签名的函数抽象成独立的函数类型，以作为一组输入输出，或者说一类逻辑组件的代表。方法却不同，它需要有名字，不能被当作值来看待。最重要的是，它必须隶属于某一个类型。方法所属的类型会通过其声明中的接收者 receiver 声明体现出来。接收者声明就是在关键字 func 和方法名称之间的那个圆括号包裹起来的内容，其中必须包含确切的名称和类型字面量。这个接收者的类型其实就是当前方法所属的那个类型，而接收者的名称则用于在当前方法中引用它所属的类型的当前值。我们举个例子来看一下。我在文章中放了一段代码，你可以点击查看。在代码中，结构体类型 Animal Category 代表了动物的基本分类法，其中有七个 String 类型的字段，分别表示各个等级的分类。下边有个名叫 String 的方法，从它的接收者声明可以看出，它隶属于 Animal Category 类型。通过该方法的接收者名称 AC， 我们可以在其中引用到当前值的任何一个字段，或者调用到当前值的任何一个方法，也包括 String 方法自己。这个 String 方法的功能是提供当前值的字符串表示形式，其中的各个等级分类会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使用时我们可以这样表示。这里我用字面量初始化了一个 Animal Category 类型的值，并把它赋给了变量 Category。为了不喧宾夺主，我只为其中的 Species 字段指定了字符串值 Cat， 该字段表示最末级分类种。在构语言中，我们可以通过为一个类型编写名为 string 的方法来自定义该类型的字符串表示形式。这个 string 方法不需要任何参数声明，但需要有一个 string 类型的结果声明。正因为如此，我在调用 fmt.printf 函数时，使用占用符百分号 s 和 category 值本身就可以打印出后者的字符串表示形式，而无需显示地调用它的 string 方法。fmt.printf 函数会自己去寻找它。此时的打印内容会是 theAnimalCategory:cat。显而易见 ，category 的 string 方法成功地引用了当前值的所有字段。方法隶属的类型其实并不局限于结构体类型，但必须是某个自定义的数据类型，并且不能是任何接口类型。一个数据类型关联的所有方法共同组成了该类型的方法集合。同一个方法集合中的方法不能出现重名，并且如果它们所属的是一个结构体类型，那么它们的名称与该类型中任何字段的名称也不能重复。我们可以把结构体类型中的一个字段看作是它的一个属性或者一项数据，再把隶属于它的一个方法看作是附加在其中数据之上的一个能力或者一项操作。将属性及其能力，或者说数据及其操作封装在一起，是面向对象编程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的一个主要原则。构语言摄取了面向对象编程中的很多优秀特性，同时也推荐这种封装的做法。从这方面看，构语言其实是支持面向对象编程的，但它选择摒弃了一些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容易引起程序开发者困惑的特性和规则。现在，让我们再把目光放到结构体类型的字段声明上。我们来看下面的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在代码中，我声明了一个结构体类型，名叫 Animal， 它有两个字段。一个是 string 类型的字段 scientific name， 代表了动物的学名，而另一个字段声明中只有 animal category， 它正是我在前面编写的那个结构体类型的名字。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我们今天的问题是 animal 类型中的字段声明 animal category 代表了什么？更宽泛的讲，如果结构体类型的某个字段声明中只有一个类型名，那么该字段代表了什么？这个问题的典型回答是字段声明 Animal Category 代表了 Animal 类型的一个嵌入字段。构语言规范规定，如果一个字段的声明中只有字段的类型名而没有字段的名称，那么它就是一个嵌入字段，也可以被称为匿名字段。 我们可以通过此类型变量的名称后跟点，再后跟嵌入字段类型的方式引用到该字段。也就是说，嵌入字段的类型既是类型也是名称。问题解析：说到引用结构体的嵌入字段 ，animal 类型有个方法叫 category。category 方法的接收者类型是 animal， 接收者名称是 A。在该方法中，我通过表达是 A 点 animal category 选择到了 A 的这个嵌入字段，然后又选择了该字段的 string 方法，并调用了它。顺便提一下，在某个代表变量的标识符的右边加点，再加上字段名或方法名的表达式，被称为选择表达式，它用来表示选择了该变量的某个字段或者方法。这是 Go 语言规范中的说法，与引用结构体的某某字段或调用结构体的某某方法的说法是相通的。我在以后会混用这两种说法。实际上，把一个结构体类型嵌入到另一个结构体类型中的意义不止如此。嵌入字段的方法集合会被无条件的合并进被嵌入类型的方法集合中。例如下面这种，你可以点击文章查看代码。我在代码中声明了一个 animal 类型的变量 animal， 并对它进行初始化。我把字符串值 American Shorthair 付给它的字段 scientific name， 并把前面声明过的变量 category 付给它的嵌入字段 animal category。我在后面使用 fmt.printf 函数和%s 占位符试图打印 animal 的字符串表示形式，相当于调用 animal 的 string 方法。虽然我们还没有为 animal 类型编写 string 方法，但这样做是没问题的，因为在这里嵌入字段 animal category 的 string 方法会被当作 animal 的方法调用。那如果我也为 animal 类型编写一个 string 方法呢？这里会调用哪一个呢？答案是 animal 的 string 方法会被调用。这时我们说嵌入字段 animal category 的 string 方法被屏蔽了。注意，只要名称相同，无论这两个方法的签名是否一致，被嵌入类型的方法都会屏蔽掉嵌入字段的同名方法。类似的，由于我们同样可以访问被嵌入类型的字段那样直接访问嵌入类型字段的字段，所以如果这两个结构体类型里存在同名的字段，那么嵌入字段中的那个字段一定会被屏蔽。这与我们在前面讲过的可重名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屏蔽现象很相似。正因为嵌入字段的字段和方法都可以嫁接到被嵌入类型上，所以即使在两个同名的成员一个是字段另一个是方法的情况下，这种屏蔽现象依然会存在。不过即使被屏蔽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链式的选择表达式选择到嵌入字段的字段或方法，就像我在 category 方法中所做的那样。这种屏蔽其实还带来了一些好处，我们看看下面这个 animal 类型的 string 方法的实现。我在文章放了代码，你可以点击查看。在这里我们把对嵌入字段的 string 方法的调用结果融入到了 animal 类型的同名方法的结果中。这种将同名方法的结果逐层包装的手法是很常见和有用的，也算是一种惯用法了。最后我还要提一下多层嵌入的问题，也就是说嵌入字段本身也有嵌入字段的情况。请看我声明的 cat 类型，结构体类型 cat 中有一个嵌入字段 animal， 而 animal 类型还有一个嵌入字段 animal category。在这种情况下，屏蔽现象会以嵌入的层级为依据，嵌入层级越深的字段或方法越可能被屏蔽。例如当我们调用 cat 类型值的 string 方法时，如果该类型确有 string 方法，那么嵌入字段 animal 和 animal category 的 string 方法都会被屏蔽。如果该类型没有 string 方法，那么嵌入字段 animal 的 string 方法会被调用，而它的嵌入字段 animal category 的 string 方法仍然会被屏蔽。只有当 cat 类型和 animal 类型都没有 string 方法的时候， animal category 的 string 方法才会被调用。最后的最后，如果处于同一个层级的多个嵌入字段拥有同名的字段或方法，那么从被嵌入类型的值内里选择此名称的时候，就会引发一个编译错误，因为编译器无法确定被选择的成员到底是哪一个。以上关于嵌入字段的所有示例都在 demo29.go 中，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知识扩展。问题一， Go 语言是用嵌入字段实现了继承吗？这里强调一下，Go 语言中根本没有继承的概念，它所做的只是通过嵌入字段的方式实现了类型之间的组合。这样做的具体原因和理念请见 Go 语言官网的 FAQ， 我在文章放了链接，你可以点击查看。简单来说，面向对象中的继承其实是通过牺牲一定的代码简洁性来换取可扩展性， 而且这种可扩展性是通过侵入的方式来实现的。类型之间的组合采用的是非声明的方式，我们不需要显示的声明某个类型实现了某个接口，或者一个类型继承了另一个类型。同时，类型组合也是非侵入式的，它不会破坏类型的封装或者加重类型之间的耦合。我们要做的只是把类型当作字段嵌入进来，然后坐享其成的使用嵌入字段所拥有的一切。如果嵌入字段有哪里不合心意，我们还可以用包装或屏蔽的方式去调整和优化。另外，类型间的组合也是灵活的，我们总是可以通过嵌入字段的方式把一个类型的属性和能力嫁接给另一个类型。这时候，被嵌入类型也就自然而然地实现了嵌入字段所实现的接口。再者，组合要比继承更加简洁的清晰，构员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嵌入多个字段来实现功能强大的类型，却不会有多重继承那样复杂的层次结构和可观的管理成本。接口类型之间也可以组合，在构员中，接口类型之间的组合甚至更加常见，我们常常以此来扩展接口定义的行为或者标记接口的特征。与此有关的内容我在下一篇文章中再讲。在我面试过的众多 Go 工程师中，有很多人都在说 Go 语言用嵌入字段实现了继承，而且深信不疑。要么是他们还在用其他编程语言的视角和理念来看待 Go 语言，要么就是受到了某些所谓的 Go 语言教程的误导。每当这时，我都忍不住当场纠正他们，并建议他们去看看官网上的解答。问题二，指方法和指针方法都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区别？我们都知道，方法的接收者类型必须是某个自定义的数据类型，而且不能是接口类型或接口的指针类型。所谓的指方法就是接收者类型是非指针的自定义数据类型的方法。比如我们在前面为 Animal Category、Animal 以及 Cat 类型声明的那些方法都是指方法。就拿 Cat 来说，它的 String 方法的接收者类型就是 Cat， 一个非指针类型。那什么叫指针类型呢？我们来看一下代码。方法 setName 的接收者类型是星号 cat， cat 左边再加个星号代表的就是 cat 类型的指针类型，这时 cat 可以被叫做星号 cat 的基本类型。你可以认为这种指针类型的指表示的是指向某个基本类型值的指针。我们可以通过把取值操作符星号放在这样一个指针值的左边来组成一个取值表达式，以获取该指针值指向的基本类型值，也可以通过把取值操作符 and 放在一个可寻指的基本类型值的左边来组成一个取值表达式，以获取该基本类型值的指针值。所谓的指针方法就是接收者类型是上述指针类型的方法。那么指方法和指针方法之间有什么不同点呢？它们的不同点如下所示。一，指方法的接收者是该方法所属的那个类型值的一个副本，我们在该方法内对该副本的修改一般都不会体现在原值上，除非这个类型本身是某个引用类型，比如切片或字典的别名类型。而指针方法的接收者是该方法所属的那个基本类型值的指针值的一个副本，我们在这样的方法内对该副本指向的值进行修改，却一定会体现在原值上。二，一个自定义数据类型的方法集合中仅会包含它的所有值方法，而该类型的指针方法类型的方法集合却囊括了前者的所有方法，包括所有指方法和所有指针方法。严格来讲，我们在这样的基本类型的值上只能调用到它的指方法，但是 Go 语言会适时的为我们进行自动的转译，使得我们在这样的值上也能调用到它的指针方法。三，在后边你会了解到，一个类型的方法集合中有哪些方法与它能实现哪些接口类型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一个基本类型和它的指针类型的方法集合是不同的，那么它们具体实现的接口类型的数量也会有差异，除非这两个数量都是零。比如，一个指针类型实现了某某接口类型，但它的基本类型却不一定能够作为该接口的实现类型。能够体现指方法和指针方法之间差异的小例子，我放在 demo30.go 文件里了，你可以参考一下。总结，结构体类型的嵌入字段比较容易让 Go 语言新手们迷惑，所以我在本篇文章着重解释了它的编写方法、基本的特性和规则，以及更深层次的含义。在理解了结构体类型及其方法的组成方式和构造套路之后，这些知识应该是你重点掌握的。嵌入字段是其声明中只有类型而没有名称的字段， 它可以以一种很自然的方式为被嵌入的类型带来新的属性和能力。在一般情况下，我们用简单的选择表达式就可以直接引用到它们的字段和方法。不过，我们需要小心可能产生屏蔽现象的地方，尤其是当存在多个嵌入字段或多层嵌入的时候。屏蔽现象可能会让你的实际引用与你的预期不符。另外，你一定要梳理清楚直方法和指针方法的不同之处，包括这两种方法各自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会影响到其所属类型的那些方面。这涉及到值的修改、方法集合和接口实现。最后，再次强调，嵌入字段是实现类型间组合的一种方式，这与继承没有半点关系。Go 语言虽然支持面向对象编程，但是根本就没有继承这个概念。思考题：一，我们可以在结构体类型中嵌入某个类型的指针类型吗？如果可以，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二，字面量 struct 花括号代表了什么？又有什么用处呢？感谢你的收听，我们。